艺乐的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1月29日嘅夜晚啊，又同大家讲下中国建筑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汉堡德啊呢位台湾建筑学者，佢嘅一个文化分歧啦。咁我哋就讲到龙建筑嘅下集，即系第三集，亦都会系讲建筑文化分歧嘅最后一集，主要系讲翻明清时期啦。上次我哋主要咧讲咗北京城。咁而今次我哋就係咪跳出北京城去讲下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城市或者係唔同嘅地方嘅呢？ 如果讲明清时代呢，虽然都想跳出下嘅，跳出北京城一下，不过都唔可以完全跳出下，都会有一啲关于北京城嘅一啲建筑嘅例子。主要我哋想今次就讲园林嘅建筑啦，同埋就各个地方嘅民居建筑嘅。 园林同埋民居，其实呢两个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呢？民居系咪可以包括埋园林，又或者园林算唔算系民居嘅一部分呢？ 你呢一个问题又系好好喎。的确佢两者之间系有一啲关系嘅。当然园林可以系一个民居里面出现嘅园林啦。但喺中国里面呢，尤其是明清啦，特别清代啦，有一啲嘅园林呢就唔可以叫做民居啦，因为通常都系用由皇家佢哋去兴建嘅。咁呢啲呢我就唔会称为民间嘅园林啦。但系当然啦，民居之中又系有一啲可能系附设一啲嘅小型或者甚至乎中型大型嘅园林都唔定。咁当然亦都有多民居就比较简陋啲嘅，就冇可能会可以另外开辟一个地方嚟做园林啦。 即系民间嘅园林同埋皇家嘅园林又可以有一个分别喺呢一度。咁但系我哋好似之前咁多集讲建筑史，都好似冇提过民间嘅园林，好似淨係建築物多啲，或者係園林嗰方面就會比較少啊。 即係有閒錢，我哋今時今日有錢人咪最多咪買層樓咯，係咪啊？咁你就算買層樓都未必買得到你層樓前面嗰、那個，譬如有個湖都買唔埋個湖噶嘛。即係所以我哋而家好多人有錢，佢可能前面有個湖有個魚塘咁就當係個園林係自己噶啦，即係咁樣啦。 睇到就當係自己， 睇到就當係自己。所以你有能力嘅，或者話再誇張啲嘅，你前面嗰座山都係自己嘅。咁有依個能力嘅咧，咁一定係相當之有錢同埋有權咧，先做得到。咁所以你話巨型嘅園林，我哋正話 Stan 都講係啲皇家園林為主啦。我哋話江南嗰啲嘅可能規模未必有咁巨型，但係喺優雅啊、仔細上啊，可能即係各有特色嘅一啲嘅園林，就係江南地方都有唔少嘅一啲部分啦。咁但係個前提都係要起得個園林啊，都一定係好有多余嘅闲钱同埋闲情先做得到嘅。 闲情都好重要。 係啊，即係 打理一个园林真係日日都要花啲心机。 我諗有钱就都係搵人打理㗎，搵啲花王返嚟打理㗎嘛。 係有人一定係有人打理啦，但係嗰个所谓有人打理后面呢都係自己去管嘅。因为即係佢哋就算有个园林都好啦，佢哋会认为嗰个园林係代表住自己嘅某啲嘅文化嘅气质嘅。即係佢哋认为嗰啲嘢代表住自己嘅道德啊，或者係心性上嘅高低。即係簡單講，如果你個園林譬如好俗氣或者點咧，代表你個人咧係好渣嘅。咁呢一點咧，喺所謂士大夫嘅圈子咧就可大可小嘅。咁所以佢哋對於園林上嘅處理咧，未必係園夫啊。即係話你之前講西方建築師講好多就係話所謂嘅庶民建築好多都係炫耀財富，有少少唔同。即係所謂炫耀，但係炫耀嘅方式呈現出嚟咧，就譬如即係我哋講中國建築師講嘅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裏邊嘅墊底，即係話就算係炫耀都好咧，都係建基於呢啲嘅文化上嘅一啲嘅處理。 要自己嘅文化修养，咁 财力啦， 同埋财力，咁系啦，财力呢个方面都好紧要噶。咁但系我哋系讨论嘅时期就明清啦，即系明清之前系咪啲人就冇咁大财力去喺园林，定还是其实嗰阵都有嘅？不过我哋今日唔讨论定系点啊？ 嗱，我哋咁样去理解咧，就会好理解啲。我哋话宋朝嘅商业世界同明朝嘅商业世界咧，其实都几发达嘅。因为我哋上嗰一两集都有讲到明朝嘅时候，都有啲辉煌嘅时候啦。咁但系咧有一点上咧，宋同明之间有啲关系嘅分别嘅。先咁样去理解啦。首先咧就系我哋话元朝嘅时候咧，其实打开咗一个好唔同嘅局面，就系咩咧？譬如文化上面你会听到咧所谓元杂剧或者元曲咧诞生，就系即系话咧系俾普通人去睇剧啦。咁點解會俾普通人睇劇呢？其實依個已經唔係中國文化本身最初嘅東西嚟嘅，就係話我可以去過一個所謂嘅休閒嘅生活嘅人，其實背後咧就係即係話佢係有能力佢自己揾錢，再用金錢咧做一個消費嘅模式。咁我哋中國以農立國嘅，所以一直都唔會用咁去理解所謂嘅娛樂嘅。我哋嘅娛樂咧，如果用農業社會嘅娛樂咧，就係話打醮啊，譬如話迎神賽會啊，譬如各種各樣嘅村落之間有啲祭祀活動咧，先會做劇嘅。咁但係咧，雜劇本來係一個純娛樂嘅東西嚟。咁呢一種嘅所謂元朝咧，就打開咗所謂普通人嘅一個娛樂嘅文化，亦都或者對於成個城市或者都市嘅感覺有所不同。咁我哋話明朝咧喺一點上面咧係有一個你可以叫 struggle 或者矛盾喺度，佢幾方面咧強烈咁排斥緊所謂蒙古嘅文明嘅東西。咁譬如明太祖講好多啊，蒙古人唔可以做官啊，蒙古人唔可以點。咁但其實洪武四年嘅時候咧，佢喺個碑度寫咧就唔俾做，但係洪武四年嘅時候咧已經召翻曬啲蒙古人啊、色目人咧去做所有同所謂天文啊、算術有關嘅工作。簡單講就係嗰批人才你掉咗佢嘅話咧，你根本上你連國家運行都成問題。咁而後來你知道鄭和下西洋啊，種種知道咧就係話嗰啲嘅伊斯蘭人啊，或者話以前所为嘅非汉族嘅人，其实喺明朝里面咧嘅身份系越嚟越明显喺度。 郑和就 系 其中之一。 郑和绝对系一位啦。咁我哋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明朝咧有一个同宋朝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就系话嗰个民间文化或者话对于普通市民嘅管制咧，其实系一个放开咗好多嘅一个状况。我哋举两个人物做例子，咁啊可能有听过苏轼啊，系嘛苏轼。咁我哋话宋朝嘅时候，苏轼佢一个突破嘅例子啦，佢唔系第一个，但系佢一个突破嘅例子，即系话佢阿爷系耕田嘅，真系务农，普通人到唔普通。但系佢嘅仔同佢嘅孙咧，即系苏信、苏轼。已經是當朝的大官了，他們三父同兄同弟就最高去到副宰相的位置，其實就是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官了。但是他被貶的時候他是什麼都沒得吃的，他沒有辦法維生的，雖然他受全國的人認識，但他都是很悲慘的，就艱苦的生活，尤其去到可南島的時候他沒有東西吃，吃老鼠吃蝙蝠的。但是去到明朝的時候，我們聽過譬如唐伯虎是吧，譬如說馮夢龍這些人，他們可以通過什麼，他們賣書畫啦，譬如可以印書啦，甚至乎咧係非常之有名。佢唔需要話去揾邊個官嚟做食客，即係話俾啲官養住。佢可以完全一個普通文人嘅狀態，有一個文化圈子嘅狀態喺明朝生活，而一個好富足同順利嘅生活。背後就代表啲咩呢？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商業世界嘅背後係官為運作為主體啊，定係民間嘅力量開始增大咧，係一個關鍵嘅分別。而明朝以前咧，嗰個地方嘅管治啊，就係由一啲地方官去做。但其實就明朝慢慢放寬咧，去到一般嘅村鎮嘅事務咧，其實已經交咗俾當地嘅所謂文化人啊，或者當地嘅一啲嘅讀書人咧，去代為處理。咁呢個過程咧，我哋研究明史咁多人都有講過咧，其實代表住咧明朝對地方管理能力咧係高度減弱咗嘅。即係話咧，去到地方嗰條線咧，拉條橫線咧，佢以下嘅嘢咧，其實中央已經管唔落噶啦，係由當地嘅所謂文人嘅圈子去管。咁你諗下，其實佢哋背後咧就係即係地方嘅管理者，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自然會有累積到相當嘅財富。咁所以你話我哋話南方啊，甚至乎喺廣東啊，甚至乎喺香港輻射到見到嘅所謂世家大户啊，唔同嘅部分咧，點解明朝開始慢慢會見到，或者啲族譜啊嗰啲部分，點解明朝會最清楚揾到咧？其實就係呢個嘅文化氛圍之下嘅結果嚟。 咁即係話明朝呢段時間開始，其實民間嘅力量就越嚟越大啦，包括係權力同埋財力。咁所以就做到頭先我哋所講嘅園林啊呢一啲咧，即係需要多一啲嘅錢先至做到嘅嘢，就喺明朝呢一個時間就更加蓬勃啦。 我哋話慾望應該係唔變嘅，即係嗰個時代都海向陸，但係你做得到嘅人咧，咁我哋話明朝開始越嚟越多呢個可能性係誕生。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其实园林点为之一个园林呢？即系嗰个定义其实就冇乜界限嘅。你一笪空地有啲杂草，咁你打理到佢或者设计到佢，去到咩程度先至被称为一个园林呢？其实中间就冇一个明显嘅分歧。所以其实所谓园林，通常系讲一啲有经过设计嘅啦，系有特别打理嘅啦，亦都唔系单纯系去到皇家嘅院囿吓咁样嘅层面，甚至乎亦都未去到好似后期我哋见到吓江南真系好精细嘅园。林设计嗰一种，一般其实比较有少少钱嘅人，咁佢喺佢嘅屋附近都可能有啲空地，佢都可以做一啲类似园林嘅设计嘅。咁又或者譬如一般嘅宗教建筑啊、道观啊或者佛寺啊，咁佢可能占系成个山咁大。咁或者係佢就算細嘅都會喺個佛寺建築附近都會有啲空地，咁亦都喺呢啲咁嘅地方呢都可以做一啲園林嘅設計呀、建築嚟嘅。咁但係而家呢，我哋譬如喺早期嘅一啲園林嘅記載呢，其實就唔多嘅，反而譬如去到皇家嘅，咁可能我哋睇漢賦啦，咁有好多記載喺皇家嘅園林啦，咁但係裏面講嘅究竟有幾真呢？漢賦嗰種咁嘅修辭手法，可能佢所描述嘅當然係富麗堂皇或者好精巧，咁但係實際係點真係唔知嘅，因為我哋而家其實眼見到呢中國內地呢裏面見到嘅所謂園林，其實最早有好多話係始建於明代嚇，咁、但係明代以前嘅講真係一個都揾唔到噶啦嚇，有嘅可能只不過喺個喺文字記載裏邊嘅一啲遺跡啦，即係譬如而家香港我哋智廉政院南邊嘅一個南廉縣祠，佢都係聲稱參考自呢個唐代降首居嘅園林。咁但係嗰個亦都只係得一啲嘅文字嘅記載啦，咁所以其實而家見到嘅園林可能最早係明朝開始建嘅，但係亦都要留意園林比起一般嘅建築物啦，其實佢所受到時間嗰個摧殘呢係好容易好脆弱嘅，你只要一個設計得好好嘅園林，你只要可能一個月或者一年唔打理，基本上就可以荒廢，已經廢得㗎喇嗰個園林。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園林一般呢，主要都係反映咗清代嘅時候所遺留落嚟嘅佈局啦，或者裏面做完嘅一啲技巧啦，或者裏面嘅建築物啦，其實反映嘅主要都係清代嘅美學、甚至乎其實有好多呢，講真都係二十世紀之後，或者是他曾經荒廢了一段很長時間，在二十世紀民初的時代開始有少少重建，甚至乎是四九年之後才重建、 甚至乎是八九十年代重建， 沒錯、所以我們現在見到的所謂定義它為中國的園林藝術建築，很大程度上比起其他的結構的建築，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反映緊它重建的時候，或者現時打理緊呢啲咁嘅園林嘅人嗰個咁嘅技巧同埋審美觀嘅， 但都唔使太傷心嘅，即係我哋話古今中外呢一類型嘅建築咧，常常都被摧殘嘅，咁啊都常常被重建嘅，咁啊你話即係之前講西歐啲建築個個都拆到九成啊，咁好多都冇剩，有好多都係九十年代慢慢起翻，譬如柏林好多嘢都係九十年代先起， 通常都因為戰爭嘅時候， 戰爭啦， 大部分都冇曬啦， 咁啊 都唔使戰爭啊，即係只需要嗰個屋主或者嗰個園林嘅主人 代啊嘛， 嚇只需要衰落少少咧，基本上佢就唔会再花多余嘅钱去打理嗰个园林，咁就荒废好容易。 同埋即系佢唔系宗教建筑嘅分别，就系宗教建筑你有人搞佢，可能会有宗教原因阻止，但系你自己间屋啊，或者一个你私人嘅土地嘅转移，一百年可能转几手，你可能冇乜得剩。咁所以即系园林就系即系处咗咁嘅状态，我哋可以话。 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似乎好似好难去睇到真系清代以前嘅园林嗰个模式系点啊？讲真咧，好多时我睇一啲资料描述啲园林，话佢几个世纪之前究竟系点样靓法，点样好法？讲真咧，我都系有少少怀疑嘅角度嘅，即系究竟而家见到嘅状况，究竟同嗰阵时 有相差有幾大呢？但係好在嚇，我哋中國真係出現咗一啲造園師啦嚇，好好彩嚇。譬如明代去到明末咧，崇祯年間有一個叫繼承嘅一個造園師，佢咧寫咗一本叫做《原野》呢本咁嘅書嚇，野就係冶金嗰個冶啦。其實即係話教人哋點樣去營造一個園林。佢基本上咧由選址開始嚇，點樣揾一啲適合做園林嘅，因應住一啲自然地勢啊嚇，或者河流嘅走向啊，點樣引水入去呢啲咁嘅園林嘅地址嗰度咧？咁你先教你點樣揀地方先，然後再教你點樣去修改嗰個園林，再營造翻一個園林嘅佈局啦，甚至乎再詳細到講每一個園林裏面嘅元素嘅建築物，細緻欄杆或者鋪地呢啲咁樣嘅各方面，佢都有好詳細記載。所以繼承呢一本咁嘅原野咧，佢的確係反映咗當時有高水平嘅造園技巧喺度嘅。不過又講翻啦，呢一本書咧，其實反映咗一啲我哋有時研究中國建築史咧遇到嘅問題，即係究竟中國建築史呢樣嘢究竟我哋根據嘅係乜嘢呢？我哋而家就叫做可以睇到繼承呢一本書啦，嗰個咁嘅文字嘅記載啦，甚至乎出現有啲繪本啲咩，即係近年嚟有啲作者咧都將佢做一啲圖解咁去解釋翻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本書喺中國呢個地方咧，其實差唔多係消失咗好多年，即係唔係一個一路以嚟流傳落嚟嘅書， 唔係暢銷書嚟嘅，即係 肯定唔係。咁咧，其實咧喺明朝嘅時候咧，當呢一本書出咗之後咧，喺日本有一啲嘅人，日本啊，我哋而家講緊園林嚇，日本嘅園林係好出名啦，好有可能咧，其實咧有好大程度係受到呢一本書嘅影響嘅。當時呢本書咧就俾一啲日本人買咗翻日本，咁咧反而喺日本咧，相對於中國就比較流行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咧差唔多係消失咗，亦都試過係有人揾到一啲只係剩翻啲殘本，咁所以咧其實要去到民初嘅時代啊，有一啲嘅建築嘅學者咧先至去日本揾翻呢本書，再加埋喺中國本身嘅一啲嘅殘缺嘅本，將佢兩樣去加埋，先至再出版翻一本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繼承嘅原野呢一本書。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好多時好似唐朝建築有啲都有啲類似啊，係嘛？有啲本身中國嘅文化咧就去咗日本嗰度，咁喺中國消失咗。咁而家我哋要去揾翻或者做翻當時中國嘅建築嘅形式咧，就要去日本攞翻，亦都係可以話中間係斷咗一啲日子嘅。 係啊，但我哋都話好彩嘅啦，即係好彩嘅明朝嘅書，因為佢其實佢呢啲建築書，中國傳統你唔係儒家典籍咧，好難 keep 嘅。咁佢哋當時多咗民間印刷啦，咁佢哋一般自己去做啊，或者大家去印都可以印到千幾本以上嘅印量。咁如果有人睇嘅話，就印量多。咁原來外國讀者欣賞喎，即係有日本人就買到。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嘅技術嘅書嘅流傳咧，尤其係明末清初呢啲咁嘅時間咧，能夠流傳咧，都係即係有一定嘅運氣喺裏邊嘅。失傳嘅書都有一定數量。當時 咁呢個就係世俗文化嗰個抬頭。咁除咗話園林之外，其實我哋今日都講下民居噶嘛。咁好啦，園林嘅時候就可以有个咁蓬勃嘅发展，咁民居嗰方面会唔会亦都藉住大家嘅钱多咗啦，经济 住好咗 咧？系啦，会唔会嗰个设计上面又会设计好咗咧？大家又住好啲咁咧？ 住好啲呢个咧，嗱，讲真，事实上我哋用一啲好客观嘅标准啦，吓嚟到讲，譬如由唐宋至到明清之间，究竟最大嘅转变系乜嘢咧？喺中国建筑里边。我哋唔講話風格上面嘅轉變靚唔靚啊嚇，呢啲咁樣嘅主觀感受啊，其中一樣好大嘅轉變就係由唐宋時代基本上絕大部分都係主要用木構嘅建築嚇、木結構框架，用木嘅梁柱啦，咁然後外牆可能係都係用木嘅。咁嚟到做一啲非承重嘅外墙或者门窗咁样啦，咁当然我哋知道如果用木构嘅，佢嘅坚固程度啦，譬如耐火嘅程度啦，防水嘅程度啦，比起我哋而家住緊嘅钢筋水泥嘅建筑当然係差好远啦。咁但係呢，其实去到明代开始呢， 中國裏面嘅磚啊呢一種嘅技術咧，係有相對比較大嘅發展嘅。磚呢樣嘢咧就同木有一個好大嘅唔同。磚其實某程度都係一種工業嘅產品、木可以係好簡單嘅，有一啲嘅工匠佢可以一手掰彎嘅，佢可以由上山斬樹開始，跟住再去再去刨再加一啲防水嘅功能或者係加油呢啲。咁其實可以係一小眾人嘅一班工匠嘅一手包辦、但係磚咧呢樣嘢咧就有啲唔同，佢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啲嘅細緻，可能一個小型工場嘅一啲工業設施大緻真係一啲嘅。大型嘅窑啊，去烧出嚟咁啊，有一个咁样嘅工序咁啊，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配合到当时吓明清时代一般城市啊，或者基本嗰个工业嘅发展咧，都系帮助到当时嘅中国嘅民居多咗用砖，而多咗用砖之后咧，其实就可以有喺生活嘅质素方面都有一啲嘅改进嘅。 我听 Stan 讲嘢真系啱，我哋话以前啲文人被贬咧，成日都系茅屋噶嘛，即系杜甫就系茅屋为出封所破歌啦。 系啊， 苏轼咧几次都系因为被贬去边度嘅时候咧，就厢房漏水啦，就系、是、落雨啊漏水啦，去到海南岛直情住茅屋添啦。咁啊几次都系话咧，其实佢哋住地方都系好麻麻地。咁但去到明朝嘅时候，可能就系因为住砖屋咧，就算系烂都好啦，都冇咁易出咗问题啊，起码俾风都唔会就吹烂晒啊。 但系呢一个嘅建筑材料。是不是普及呢？咁如果佢係咁好嘅话，咁点解我譬如我哋依家讲皇帝住嘅地方又唔係用砖起嘅呢？ 咁又唔係喎。你睇返紫禁城里面嘅建筑呢，其实已经有好多嘅砖嘅元素喺里面嘅。主要係做咗一啲嘅砖墙呢，有啲呢可能係一啲非结构性嘅砖墙。咁有啲甚至乎係比較厚啲嘅，可以做一啲承重牆都唔頂嘅。其實喺裏面我哋而家見到嘅，可能比最重要嘅太和殿佢嗰個咁嘅四柯頂嚇，或者清代已經叫武殿頂啦，所主導咗我哋嘅印象。咁嗰個咧，我哋見到就係真係木嘅柱，正面咧就係全部都係啲木嘅門窗啊咁樣。其實就算係太和殿本身嘅側邊同埋後邊都有一啲嘅磚嘅。而除咗太和殿之外，紫禁城裏面其實好多次要啲嘅建築咧，反而係好多用磚嚟做承重牆嘅。咁而呢一個咁樣嘅由木為主改為磚木嘅混合咧，其實亦都改變咗好多我哋見到屋嘅屋頂形式啦，特別係由之前嘅主要我哋之前成日講嘅四柯頂嚇、武殿頂或者九脊殿呢啲傑山頂，轉變咗成為兩邊咧就用一啲磚嚟做承重牆，譬如出現咗一啲硬生嘅結構啦，另外一啲就圓生嘅結構，呢啲咧都係令到我哋而家見到咧明清時代建築。相对于我哋喺古画里面见到唐宋嘅建筑呢，係多咗用硬山或者係圆山嘅。咁而唐宋就比较多用呢一个嘅铁山啊，或者係武殿顶呢啲咁嘅形式。 喂，听 Stan 咁讲呢，即係话我哋一般话对所谓嘅中国建筑呢，就係、是、木嘅建筑呢，其实应该係有少少嘅即係修正，係咪？即係我哋话其实随时代转变呢，可能嗰个整体感觉呢係好接近，但其实佢里面好多变化呢已经係出现咗。 當然其實即係中國建築即係博大精深嘛，係咪？其實全國嘅各地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咁所以呢木結構呢一個係主導咗我哋對中國建築嘅印象，但係其實磚一路都係有出現嘅。 藝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築二嘅時間啦，咁我哋今日咧繼續同大家講中國建築史，而咧今集咧頭嗰半部分咧已經同大家講咗好多明清時代嘅園林建築同埋民居嘅建築。 咁而接下落嚟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以电影咧去切入，而去讲下咧清代为主嘅建筑嘅。咁今次呢套电影咧个背景亦都发生喺清代嘅，咁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一套呢？ 建筑异，亭台画影间。卧虎藏龙，二千年上映的卧虎藏龙由台湾导演李安执导，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故事时代背景设定在清末，镖局当家宇修连和李慕白多年来情投意合，可惜碍于两人心中的道德枷锁，不能够终成眷属。某一日，李慕白提出要将佩剑清明宝剑转赠他人，从此退出江湖，暗示要同宇修连远走他方。不过李慕白始终未能够放下杀师之仇，要趁最后机会寻找杀害恩师的碧眼狐狸。正当宇修连押镖上京，清明宝剑被盗，盗剑者同碧眼狐狸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江湖风波再起，宇修连同李慕白难免介入其中，退隐出世的愿望似乎遥不可及。 卓然兄，你对于啲导演啊，或者系背后嘅一啲文化咧，你都有好多嘅分析喺入面啦。咁今次呢套《卧虎藏龙》喂咁出名啦，李安啦，咁你对于佢嘅评价又系点咧？ 嗱，李安咧喺呢一出咧就系所谓武侠嘅电影里边咧，其实系有好多叫做滥用武侠片本身嗰个文化嘅资源嘅方法喺里边嘅。我哋话即系武侠片喺华语世界里边有两条源流，一条咧就系张彻嘅电影嘅线索啦，咁啊即系邵氏嗰度体系嘅一个线索。咁另外一条其实都同邵氏有关系，但系不得不提嘅咧，同埋今日嘅重心咧就系所谓胡金铨留下嘅一条嘅电影线索。咁胡金铨今日最关嘅其中两出咧就系《侠女》啦，同埋《龙门客栈》啦，就系呢两出。咁我哋话咧，胡金铨系一个几乎系将所谓明朝嘅历史或者明朝文化了解最深嘅一位华人导演。咁佢非常之精彩嘅一位导演。咁点解要讲佢咧？就系话成个《卧虎藏龙》里边嗰个基本嘅结构啊，譬如话最出名嘅一出就系竹林大战啦，譬如话张智喺客栈嘅打斗啦。譬如中間好多飛檐走壁嘅畫面啦，其實咧直接係同俠女裏面嘅竹林大戰啦，同埋喺龍門客棧裏面嘅一啲狹窄場景裏面嘅打鬥啦，係有關係。咁我哋話其實可以叫做係直接致敬嘅一啲模式嘅方法。 非常同意嘅真係。其實我睇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個感覺嘅，我覺得《卧虎藏龙》嗰個武打嘅形式咧，係有少少翻去胡金铨嘅一啲嘅風格嘅。即係我想講嘅係，相对于喺呢一套出现之前嘅好多其他嘅拍武侠片嘅导演咧，嗰种咁嘅飞天嘅状况咧，其实系超乎现实噶嘛，完全 即系飞就唔跌落嚟噶嘛， 系啦，真系打横咁飞嚟飞去嘅啲人系可以去到。咁但系呢一套咧，其实嗱，虽然佢都有一啲当然系冇乜可能会喺现实出现到嘅弹跳或者飞嘅情况，但 系 佢相对咧系比较接近真实嘅物理上面个人嘅跳跃啊或者走动嗰个咁嘅模式嘅。 嗯，系啊，我哋话譬如竹林咁啊，竹本身嗰个弹性系嘛，即系导演本身系点去关怀嗰啲部分。譬如话一阵间请 Stan 讲多啲，譬如啲楼房顶上面嘅打斗系嘛，即系佢点样利用或者使用即系楼房顶嗰啲特性，譬如佢张智霖都会去掉啲瓦片啊嘛，即系种种唔同嘅呢个情况。咁我哋话咧，呢一条线索，呢条美学嘅线索咧，仲有啲嘅特性可以帮大家理解。譬如话咧，佢里边会有啲嘅人物角色系好特别嘅，即系譬如话咧嗰个嘅王爷手下 刘师傅， 系刘师傅，即系叫守卫守备官啦，即系佢咁咧，要发觉佢有啲好面谱化嘅夸张嘅即系嘅演绎嘅。咁其实呢啲咧，其实都系 同我哋前嗰幾集講有啲溝嘅模式嘅，即係話特登有心地去玩翻當時武俠片嘅啲元素，其實係特登令你笑嘅。即係以前嘅武俠片就係咁啦，即係有啲咁嘅角色，誇張嘅武打啊，打之前要尖叫大叫一聲咁。咁又有啲角色之餘咧，亦都有好似嗰幾位主角，譬如周潤發嗰種形式，即係有啲儒雅書生味道嘅劍士嘅一種形態喺裏邊。咁所以依幾種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咧，就會令你覺得有一啲部分咧係唔新嘅，即係好似話好似睇緊以前嗰啲片嘅部分。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嘅借用咧係有嗰個文化根底，所以你會猶豫喺一個新電影、舊電影喺舊嘅嘢同新嘢之間去點樣處理。咁所以依個其實就係李安呢出戲裏邊即係嗰個所謂沉澱好足夠嘅一個原因。 或者首先先講即係合院嘅空間啊，南方同北方，因為 即係民居啦呢啲 係啦，今集都係講民居啊嘛。咁喺呢一套戏里面呢，首先出现嘅场景呢，一开始呢就有好靓嘅一条村落啦。咁呢个呢，其实我諗好多观众呢都知道系边度嚟嘅。嗰个就系安徽省呢黄山附近嘅宏村呢，都系一个旅游胜地㗎啦，而家变咗。咁其实就系女主角啦，余秀莲呢家乡里面嘅镖局嘅位置啦，设定为咁样啦。咁但系呢，其实里面呢套戏里面亦都有之前我评论《刺客聂隐娘》里面有提过个移形换影嘅技巧里面。其实一开始呢，由呢一个周润发拖住着马喺出面一个好似池塘边咁样嘅水边咁样行过。嗰度系一个拍摄地方。咁你再去到镖局门口有一个老人咁样就话 爷奶奶啦，边个奶奶 系啦系啦，爷奶奶啦，咁就嗰度其实又系另一个场景。咁然后再去到里面咧，室内咧，嗰、那个天井啊或者厅堂，其实亦都系另一个场景嚟嘅。其实分别有三个场景嚟嘅。咁喺嗰个门口外面见到嗰个情况咧，其实都系喺安徽省里边，都系喺黄山附近嘅。另外一條嘅村裏面 就唔係宏村啦， 就唔係宏村啦，咁其實嗰度咧就係叫南平村，咁嗰一個外面見到嘅咧就係葉氏宗祠，另外一個名就係聚蝶堂啦。 咁你見到佢個屋頂個形狀或者個形式都幾特別嘅，佢啲 有好多重嘅屋頂，一層一層咁再加載有一個好強烈嘅向上翹咁樣嘅，咁呢一個都係徽州建築其中一個。个特色嚟嘅，咁当镜头再转去室内里边，见到余秀莲啦，跟住再有李慕白啦，咁佢哋都喺里边倾谈，咁里边亦都出现咗一啲嘅天井啊，可以叫天井。天井通常我哋嚟形容一啲比较窄啲同埋高啲嘅，咁叫天井。阔啲嘅我哋可以叫合院或者一啲院落，或者英文叫 courtyard 啦咁里边咧又系另一个祠堂嚟嘅，虽然都系同一条村都系南平村，不过就系叶氏嘅支持即分支出嚟嘅另一个词。咁所以呢，其实呢里面有唔同嘅场景，但係呢又係引导你去作为同一个场景嘅。 但係睇落去都有个相似嘅地方㗎，係咪？ 因为其实都係反映咗徽州嘅建筑特色，全部都係喺黄山附近安徽省。咁徽州嘅建筑喺清代嚟讲呢係非常之出名，尤其是经过吴冠中嗰啲咁嘅水墨画，经常去画呢一个咁嘅地方呢，都令到佢都好出名。咁佢突出啲嘅形式就係佢通常係白色嘅墙啦，咁又有灰甚至乎黑色嘅瓦啦，咁另外有一种叫做马头墙呢啲咁嘅墙嘅形式。咁佢就係一级一级嘅喺个顶嗰度见到，就唔係一般我哋见到根据住嗰个屋顶嘅斜面而出现嘅金字形嘅屋顶。咁佢係一級一級，去到中間咧就會比較高，咁所以形成一啲直角嘅梯形， 好似特字嗰個字咁， 係啦，即係好多個特字。 即係講吳冠中真係非常之，即係有一個所謂既視感，係咪？第一幕望落去，同埋佢吳冠中嘅畫上見就係佢嗰埲牆嘅前面咧係有個祠堂嘅，即係個水塘咁樣。咁所以你同嗰個牆有一個距離喺度，咁所以成個嘅觀影嘅感覺咧，就同睇吳冠中嘅畫之間咧係有一個好強嘅聯繫感覺到。咁所以一推出嚟咧。所謂嗰個山水嘅味道出到嚟， 但係又唔好忽略喎，即係我哋頭先講嘅馬頭牆或者係前面嘅水池呢啲咧，其實都同之前我哋提過嘅磚嘅結構有關。而磚嘅結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咧，就係咧係去到呢啲咁嘅徽州呢啲人口相對比北方通常就比較密集少少嘅。 佢咧做到一个防火嘅效果。 嗯， 而我哋见到个码头墙，其实佢高出呢个屋顶嗰个斜面咧高好多嘅。咁呢个其实一般都相信咧，嗰、那个目的就系为咗阻隔咧。譬如有一间屋佢有一啲火灾啦，咁佢阻隔佢去向另一间屋蔓延嘅呢一个咁样嘅情况。而一般嘅水池亦都当然有一啲可以好快即刻可以俾你有水去救火嘅用途嘅。咁喺徽州嘅呢啲咁嘅村落咧，其实我哋都见到一啲中国嘅民居嘅一啲智慧喺里边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呢個就係民居啦，我哋見到清代徽州嘅啲民居嘅啲狀況啦。咁我哋今日我哋頭先都用咗好多篇幅去講園林㗎嘛。咁其實今次卧虎藏龍入面又會唔會有一啲同園林有關嘅元素喺入面嘅呢？ 你可能都有留意到啦。咁嗱，其實喺戲裏面出現嘅園林呢，主要呢就要返去北方啦。佢就冇一啲場景去表現好出名嘅江南園林。反而呢就去到返返去北京，其中嘅场景呢就係去到中段呢，余秀莲呢就去家访玉娇龙㗎嘛。佢知道係 佢 知道係佢偷咗把剑㗎嘛。咁呢玉娇龙嗰间屋即係九门提督玉大人嘅府邸呢，其实嗰个拍摄嘅地点呢就係河北嘅承德避暑山庄嚟嘅。咁呢个避暑山庄呢，好多听众可能都知道，其实就係一个清代嘅皇家园林。咁而佢喺呢套电影里面出现嘅呢，只不过係承德嘅避暑山庄里面嘅其中一个好细嘅地方。咁所以呢，我哋见到嗰个园林嘅形式呢，其实就好精巧嘅。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对于北京皇家园林，譬如颐和园，我哋见到好巨型嘅好大嘅湖嘅。而建築物呢有好多五顏六色嘅，又用黃色琉璃瓦，梁亦都係有好多彩繪呀。咁喺裏面見到嘅呢個避暑山莊呢個位置，其實特別呢、這個位置就叫做蒼浪聚。咁佢只不過係成個山莊裏面一個好細嘅角落啦。而呢個山莊本身呢亦都係有刻意地呢就去模仿南方嘅園林建築咁樣嘅形式嚟設計。咁所以呢我哋見到呢佢係比較優雅啲嘅，亦都個size 啦，我哋叫做嗰個尺寸又細啲啦。咁主要喺電影裏面出現呢，就係佢哋嗰位女士呢就喺一間木構建築物啦，咁見到外面呢就環繞住一串嘅外廊啦，咁再外面見到就係一個佈滿住荷葉嘅祠堂啦。咁呢一個呢就係一般我哋叫喺園林建築裏面叫謝呢一種建築，木字邊姓謝嗰個謝，或者通常亦都叫水謝啦，直頭喺水邊嘅建築嚟嘅。咁之後再加埋呢李慕白同埋啊貝勒爺呢就喺後面呢個假山呢，好似呢個假山度捐咗出嚟咁喎，喺條隱藏嘅路嗰度下走咗出嚟，然後再落樓梯先至入去間屋同佢哋會面嘅。咁呢個呢就咁呢個好短嘅呢個鏡頭呢，又見到中國園林嘅某一啲嘅設計嘅手法啦，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呢中國園林呢就係、是、要你不停咁轉彎啦、不停咁上啦，或者再落啦，同埋再加一啲嘅視覺嘅阻隔，令到你唔好一次過見曬所有嘅景象嘅。咁呢一個就係基本上中國園林，尤其是江南園林咧，我哋所得到嘅印象啊，就主要就係令到你不停咁樣去轉變唔同嘅視覺效果，亦都喺你嘅自己一個人嘅活動咧，不停咁上落轉彎，都有一個比較豐富啲嘅經驗喺裏面。咁但係相對呢就同颐和園嗰一類好大型嘅一眼見曬嘅景象呢有少少唔同。 一條大嘅長廊。 大湖啊，大山 啊甚至乎有好強嘅中軸線喺颐和園裏面嘅。咁呢一個承德嘅避暑山莊呢相對係少嘅。 咁呢啲其實係因為佢都想喺個園林入面係模仿返大自然，有呢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下轉下角又見到一啲新奇啲嘅事物，就好似我哋平时喺山水之间，我哋唔会真係可以一次过望得清所有嘅嘢，即係佢係 有呢一種嘅意味喺入面噶嘛。 冇錯啊，係啊，其實咧自然嘅山水咧都係即係我哋叫好有機啊嘛，咁啊好少會好有秩序咁樣喺你眼前去排列噶嘛。咁中國園林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係表現即係道家思想嘅自然山水啊咁樣。佢其實咧中國園林特別之處就係佢好強調咧將成個山水咧不同嘅元素咧，將佢壓縮喺一個好細嘅空間裏面嘅嚇。咁、所以一般我哋見到嘅園林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元素，有山有水嚇、山就當然係假山啦嚇、有水咧，水又人工嘅池塘啦，亦都唔止嘅，亦都係再加埋譬如遠景裏面借景啦，所謂嘅遠嘅山、遠嘅大湖，都會將佢收咗入去呢個園林嘅視覺效果裏面嘅。咁、再加上不同類型嘅建築物啦，亦都傾向係會種好多唔同嘅植物啦、樹啊，甚至乎花。咁所以咧，中國嘅園林咧比較色彩繽紛嘅。 你正係講到即係嗰個將啲嘢縮小嘅呢個特性真係有，譬如話盆景啊，即係中意種盆景，都係話將一啲好似好巨型嘅縮小到可以擺喺你屋企嘅一個位置。咁我成日都覺得其實你私人園林真係唔會好巨型，真係唔會有座山喺中間。咁但係你可以通過啲曲折嘅路嘅鋪排，就令到你嗰個園林可以玩好耐，係嘛？即係你可以每一次睇嘅時候都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角度可以做欣賞。咁所以懂得呢一種喺一個有限嘅空間裏面點樣從多角度啊、唔同高低位置去令到你更加豐富咁去睇嘢，都係園林嘅優勝之處。 咁今次啊，听完两位咁样讲，似乎呢一套卧虎藏龙喺建筑方面，大家都会觉得好满意。 有冇弱点咧？ 系啦，即系冇乜话你 又要揾破绽啊？ 系啦， 其实咧，我为咗满足各位咧，我都真系虽然咧，我系十分欣赏呢一套戏嘅美术啊、场景嘅，但系我都特登好辛苦咁样揾咗少少破绽出嚟。 哇，咁都俾你揾到，喂，好想听下真系。 嗱，首先咧都赞啦吓，咁啊呢套戏咧都反映到咧当时嘅北京城嘅一个布局啊，或者佢嘅情况嘅，尤其系喺开头咧，余秀莲佢入北京城咧，佢嘅路线咧系经过一个城门， 系 咁而城门咧，你会见到佢上面写住广安门嘅，又系好清楚咁写出嚟嘅。咁而广安门咧，事实亦都系当时嘅北京城嘅外城嘅西门。其实嗰阵时北京城系分内城同外城啦，清代嘅时候，咁佢就系喺外城嘅西面。其實亦都係一個主要嘅入口嚟嘅，咁然後咧佢入咗城之後咧，就經過啲街道啦嚇，有啲人去賣藝啊咁，然後咧個鏡頭突然間一轉咧，轉咗去一個高角度，即係假設啊余秀蓮咧去咗另外一個地方，而嗰個高角度咧其實見到成個北京城嘅佈局嘅，由一個高空咁望落去嘅，咁嗰個亦都係影咗出嚟嘅就係一個北京城嘅中軸線啊，由佢嘅南門，其實呢個南門咧就係已經係進入咗去由外城嗰個廣安門咧入咗去內城嘅南門嗰度啦，咁嗰度咧其實就係而家嘅天安門廣場附近咧南邊啦，而家就叫做前門啦，同埋叫做箭樓啦，呢兩座獨立嘅建築啦嚇，咁嗰陣時咧其實本身呢兩座建築物咧，中間咧係有圍牆去圍住嘅，咁啊，亦都係等於戲裏面我哋見到一個方形，但係咧有圓角嘅嗰個喺正鏡頭前面嘅圍牆，咁甚至乎連成個去到天安門啦，一路再入到去皇宮裏面中軸線，最後咧我見到鏡頭最高嘅位置，即係最北嘅位置咧，就見埋景山添嘅。咁呢個係好真嘅，雖然我相信應該都係電腦去畫出嚟嘅呢個，但係咧佢嗰個精細程度就我就十分欣賞啦。咁但係我讚咗咁耐咧， 喺破綻係啦。 嗱咁咧我就唔係真係去批評嘅，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呢一個。我所讲嘅破绽系嚟自唔系佢嘅建筑话佢画得似唔似啦，或者佢用嘅风格系咩啦，就系睇翻佢成个地理嘅环境咧，其实出咗嘅问题喺阳光嘅方向嗰度。 阳光方向， 我哋睇翻北京呢个地方啦，高纬度吓，唔同香港。香港咧，夏天嘅阳光可能系正东或者正西，甚至乎偏北咁样射落嚟嘅。咁冬天先至偏南嘅啫。咁但系北京咧咁高纬度咧，一年四季咧，夏天至冬天都係會偏南嘅。咁當然冬天嘅時候，佢會更加斜啦，由南邊嗰度射落嚟啦。咁所以咧，正常嚟講，如果余秀蓮佢入嘅係西門，咁佢 無論係夏天定冬天啦，咁佢如果係上晝入城嘅話，咁應該咧就見唔到有陽光，陽光應該俾佢前面嘅城牆去阻擋咗。如果係正午嘅話咧，應該就啱啱喺佢嘅右邊射落去佢嘅右邊身嗰度嘅。咁如果係下晝嘅話咧，咁應該就會去咗佢右後方咁樣射落去嘅。咁但係咧戲裏面咧我諗都唔係好多人會發覺嘅。点解会发觉呢？其实我就首先系俾佢嗰个阳光咧，跟住亦都打咗啲影喺个地下咧，我觉得好靓个构图，个色都好明亮吓，咁我欣赏先嘅。咁但系我谂谂啊，咦，喂，好似有啲问题，个方向点解系从佢嘅左后方射出嚟嘅咧？咁而更加明显嘅就系因为佢地下咧打咗一啲嘅阴影喺度嘛，咁所以咧更加明显。咁我谂清楚，咦？佢咁清晰嘅由呢個西門廣安門咁入去，咁應該打出嚟嘅陽光應該係喺余秀蓮嘅右邊嗰度射向佢㗎嘛，咁但係反而呢就唔係啦。咁呢個基本上戲裏面出現嗰個陽光方向係冇可能喺北京出現嘅。 可以肯定呢，即係點研究者點細心都好啦，都係睇唔到啲陽光喺邊度射過嚟嘅。只有呢即係我哋話建築師呢，即係佢工作呢係關心陽光即係佢哋知個角度好重要。 所以而家更加要 敏感地係嘛， 要可持續性㗎嘛，我哋要考慮埋嗰個建築嘅環境啊、天氣啊、 采光啊、 采光啊嗰方面㗎嘛。 咁呢個都又未至於是破绽嘢，我想这个在电影的镜头呈现上面是这样打落是比较靓一点的，所以就在这方面就没有去仔细地考量到东南西北或者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上面那个阳光应该怎样射出去才是符合现实啦。但是始终我们都讲回，如果在建筑方面呢，在这一套的电影呢，无论是 Stan 或者卓妍卿或者我都觉得非常之满意的。好了，我们呢今天呢就讲这个同建築嘅最後一集啦，咁亦都咧同大家講咗好多清代嘅園林啦，同埋民居嘅。咁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講一個咩嘅話題咧？ 下一集咧其實就我自己定嘅嚇，加落去嘅嚇，延續落去嘅就講翻呢個現代時期嘅中國建築啦嚇。 即係清代以後，即係 清代以後啦嚇，或者都會由清末民初嗰度一路講到去四九年之後啦。 明白啦，好啦，咁大家下个星期夜晚九点至十点钟啊，记住继续听住我哋嘅建筑二啦。咁喺今日节目嘅尾声咧，就送多首歌俾大家。呢一首咧就系《卧虎藏龙》电影嘅主题曲《月光爱人》，由李文主唱嘅。下个星期嘅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妍、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